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读史有学问的全拼603，读史有学问的全拼603，快来搜索添加吧。 对我们来说，春天不喝上一口龙井就感觉少了点什么。只要一进入三月，所有人的目光都会聚焦到茶身上，发芽了没有，今年啥时候开采，如果有条件，真是恨不得能在身上装个摄像头，24小时监控茶树们的生长，以便能在第一时间喝到今年的新茶。 别急，第一批头春明前龙井将在三月底与大家见面。如果您不想错过这第一口明前龙井的嫩香馥郁，现在就可以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开始预定了。这两天预售活动刚刚推出，大家就热情高涨啊。一部分朋友呢，听到价格二话没说就来抢购了。明前龙井预售价格仅需698块钱，一盒两罐，每罐都是125克，等于说呢，半斤只要698。 对， 等茶叶到货就立刻调整为998一盒了。不定啊，那就是跟钱过不去。 是， 还有一部分朋友呢，是因为价格太便宜了，一度怀疑品质，甚至怀疑是不是今年的新茶。 确实，喝茶的都知道，明前龙井少说也要好几千块钱一斤。现在预售活动，一盒两罐，半斤698，两盒四罐一整斤才要1300，订购一斤呢还能再减50块钱。有质疑不难理解，给您吃颗定心丸，全部来自千岛湖生态茶园，头采第一波的春茶，国家一级评茶师老谢亲自监督把关炒制，好茶您喝了就知道。但是因为数量极其稀少，又是良心成本价，提醒各位，每位朋友限购2斤，每斤再给您减50块钱。 对， 公布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因为这是开春采的第一波新芽，茶树的香气与营养经寒冬累积在初春迸发，所以呢，此时的茶芽最为鲜嫩，其味道与香气那更是一年当中的最佳。 对， 根据天气来看啊，预计25号能够开采炒制，所以呢，咱们的预售活动就这么几天，您可得抓紧了。预售价一盒两罐698，每罐125克，等于呢半斤只要698块钱，一斤也就是1300多，还要再给您再减50块钱。您今天能否品尝到最新鲜最可口的明前龙井，就看您是否能够足够快的拨打热线了。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。好，电话已经是非常热闹了。4655的朱先生说，明前茶贵如金，不尝这口鲜浑身就不舒服。2699的邱先生说，每年这个时候就盼着明前龙井采摘，没办法就好这一口，一年就这么一次。 是， 8503的方先生说，办公室里常年备茶，再挑的人只要一喝明前龙井，哎，感觉受重视了。6954的刘女士说，价格是实惠，划下来才1300多块钱一斤。 感谢各位啊，4007106108 4007106108。咱们的预售活动呢就这么几天，预售价格一盒两罐698元，每罐125克，等于呢半斤就是只要698块钱，一斤呢只要1300多了，订购一斤再给您减个50块钱。 对， 十大名茶之首的龙井茶，极其稀少珍贵的明前龙井，每人最多只能够限购2斤。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明前龙井开春出芽，聚集了一年的精华，也包含了茶农一年的心血，采茶人的劳作，平均50000次的采摘，仅换得成茶1斤。仔细避开芽心，轻捏茶芽，迅速有力提起，发出清脆的啪的一声，而且呢，坚持纯手工炒制，才能最大限度地保留明前龙井茶，释放出春天的味道。 是， 特别是炒青这个工序啊，是手不离茶，茶不离锅。